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79集，甜蜜的日子。周思月拆了一晚上的机器人，等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连眼镜都忘了摘，直接去床上睡觉了。他其实不近视，只是这两年忽然有点假性近视，度数不高，大多数时候不戴，只是偶尔需要做研究时才会戴眼镜。他这张脸戴上眼镜，看上去更斯文。丁宪醒的时候，身旁的男人正在沉睡，他戴着眼镜显得更加禁欲。男人安静温顺的眉眼又让他没羞没臊地想到了昨晚。苦沙迪之前问过他，周四月亲他的时候有没有摸过他。之前两人亲热的次数有限，仔细回想，每回亲的时候他都很规矩，手都在他腰上，于是他如实回答没有。结果孔沙迪说不能够啊，宋子期第一次亲他的时候就动手了，那会儿孔沙迪还是个小型飞机场呢。但昨晚周思月好像动手了。想到这儿，丁宪忍不住把脑袋埋进枕头里，害臊得不行。再看身边的男人，睡得一脸安静，是真的累了。丁宪平复了下心情，撑着脑袋趴到他身边，晨曦的微光透过唯一的小窗落进来，照在周思月背后，像大地母亲般温柔地轻抚着他。丁宪小心翼翼地摘下他的眼镜，手突然被人拉了一把，整个人直接被他扯到怀里。丁宪的脑袋被他按在颈间，头顶传来一声含糊的 醒了。 周思月刚睡醒的声音很哑很慵懒。丁宪把他的眼镜放到边上，乖乖抱着他。他身上很香，是刚洗过澡的清香。他忍不住往他怀里钻了钻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。 嗯，还早，你还可以睡。 周四月收紧胳膊，抱着怀里的姑娘，在他发顶亲了下。 嗯。 这样的时光格外珍贵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丁宪总有一种不真实感。他忍不住收紧了抱在他腰间的手，却不料周思月眼睛也没睁开，懒洋洋地说： 记住这手感，下次别再往别人怀里钻。 这件事直到周思月起床把那双蓝色球鞋扔了才算结束。丁宪满脸幽怨地看着那双鞋， 这也太浪费了， 反正也不合脚。 周思月随便找了个理由。丁宪看着咯咯笑，周思月大约是觉得落了下风，抬手就赏了他一个暴力。 笑屁， 好吧，给你留点面子。 十二月底的时候，北京下了场暴雪，交通堵塞，周思月基本被叶教授锁在实验室里，丁宪也没什么机会去找他，于是专心地准备期末考试。徐莎莎搬出了他们寝室，也不知道徐莎莎在背后说了他们什么，竟然也没有姑娘敢搬进来，那床位就一直空着，丁宪几个人也乐得清闲。流言蜚语还在继续，也就当个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大家都不傻，半真半假的说着玩，不全信也不全不信。系里还有男生给丁宪发短信，试探地问他 什么时候换男朋友。 丁宪那会儿正跟周思月在图书馆复习，怕被周思月看到，平静地看完之后删除。他看脸对面正低着头写程序的英俊男人，周思月的背后沐浴着阳光。忽然丁宪又觉得浑身充满元气。周思月说过，彼方尚有荣光在，他在等呢。 甘心接受你裁决。晦暗不明的感情总是很轻易就破碎了。沙迪说，确定一段感情之前，你要隔岸观火，而往往女人总是飞蛾扑火。小怪兽日记。期末考试结束后是一个多月的寒假，放假前一晚，周岁月忽然说要请楼凤和搬家鱼吃饭。丁宪算了算，两人从确定关系至今确实还没请他俩吃过饭，加上周思月前阵子忙得脚不着地，每回楼凤提起这事儿，丁宪都随便找个理由拒绝了，也是怕周思月不习惯这种社交方式。没想到周思月竟然主动提出要请楼凤几个吃饭。 其实你不用刻意去，他们会理解的。 丁宪不想让周思月刻意的去讨好谁，他喜欢他，但不希望他因为自己而改变。周思月正盘腿坐在地上，一侧摆着电脑，一侧摆着线路板，边测试边记录数据。听闻这话，抬头好笑地瞥他一眼。 我刻意什么了？吃个饭而已。我已经让元放去定位置了。 元放师兄也一起啊？ 周思月侧着身子，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了两下，随手在线路板上拧下一颗螺丝，点头道：“ 嗯，还有老曹。” 怎么有种丑媳妇见公婆的感觉呀？他俩怎么那么有空？ 丁宪蹲在地上，小声嘟囔。周思月抬头扫他一眼：“ 有空？他们是特地腾出时间，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” 丁宪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，有点害臊。 这也不用这么好奇吧，曹师兄好奇我还能理解，元凤师兄怎么也那么好奇啊？我跟他又不是不熟。 周四月忽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摸摸他的头。 你还不知道 什么？ 楼凤在追你元师兄，老曹呢跟元凤打赌，楼凤一定是800度近视。 丁宪下巴都要掉了。 楼凤在追袁师兄？ 嗯， 我怎么不知道呢？ 别说他不知道，这事儿还真没几个人知道，就连天天跟楼凤混在一起的搬家鱼都蒙在鼓里。其实楼凤那天也就是心血来潮说了一嘴，大约是最近被陷入热恋的丁宪给刺激的想谈恋爱了，正巧他当时在跟袁凤发短信，就随口问了一句： 袁师兄寒假回家吗？ 元放和楼凤是老乡，约好如果时间合适，两人就一起回去。之后大约说了几句有的没的比较暧昧的话，元放就把这事跟曹文俊说了，说现在有个大一的妹子在追自己。曹文俊不信，谁能眼神那么不好瞧上他呀？一来二去，两人就这么堵上了。 你们寝室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小张同学，他不来吗？ 周思月拍拍腿，拎着电脑站起来。 他提早一天回家，约不上。 周思月将电脑放在桌上，自己坐下，随手开了个程序跑，然后往椅子背上一靠，把一旁的丁宪拉过来，按在自己腿上，手扶着他的腰。 我过几天去一趟广东。 丁宪想到那个住着他父母的南方小镇。 是去看叔叔阿姨吗？ 周思月轻身，温热的胸膛贴在丁宪背上。他取了支烟，又敞着腿懒散地靠回椅背，衔着烟点燃，低低地嗯了一声。他手一递，吐着雾气，把打火机丢回桌上，那双眼睛带钩似的，深邃又懒散地看着他。想到他爸妈，丁宪又心疼起来。他侧过身去，搂周思月的脖子，抱了抱他的脑袋。 嗯，我等你回来。 一句软软糯糯的我等你回来，又差点击溃他。周思月最受不得他这种乖巧又听话的样子，总觉得是自己委屈了他。周思月一只手扶在他腰上，另一只夹着烟的手微微抬了抬，摸上他后脑勺，宽慰似的抚了抚。屋内静谧，灯光微弱，桌上只有一台程序在嗡嗡嗡地跑。 周四月坐在椅子上，丁宪坐在他腿上，搂着他脖子。周四月含着半口烟，伏在他耳边，忽然亲了下他的耳垂。烟雾弥散，丁宪浑身一抖。男人在这方面长进很快，也很坏，哪里敏感就往哪里凑。丁宪的敏感区，周思月摸了两回就清楚了，偶尔会故意逗他，嘴角挂着恶劣的笑，等他投降。丁宪搂着他的脖子，身体发软，想去亲他，却被周思月拦下来，晃了晃手里的烟。 抽烟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